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09页啊，509页倒数第六行啊。心思第40愿啊，无量色数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啊，这是第40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5章。这一章呢，有2愿。啊，从业能了之以上，我们刚才念的是第40愿，无量色数愿。啊，于见以下呢，这是第41愿，数现佛刹愿。我们看注解，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无量色数指各种一切宝数，七宝化成容色光耀，行行相知，金金相向，视诸宝饰宝树周边其果，树高或百有旬，乃至或千有旬。这个宝树确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经典上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这树之高，印度用游行做长短的这个单位啊，长度的单位。那么一游行此方40里到60里，前面呢有注解，我们学习过了。小游行40里，中游旬50里，大游旬60里。啊，也有的地方说小游旬40里，中游旬60里，大游旬80里。这个说法不一样，我们能够理解印度在佛陀出世那个时候，幅员那么大，国家没有统一啊，像中国一样，许多的小国啊，即使是大国王，16大国王，那个国也大不了多少 啊，跟中国春秋时代啊差不多，是那种情形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比孔子稍微早一点，所以每个地方啊，每个国家的那个游行长度不一样，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中国的度量衡统一是到秦始皇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度量衡的统一啊。这是形容素质高大啊，实际上这是极乐世界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没这么高，没这么大的树。是又道场中呢，更有树王啊，名道场树，即菩提树。西域前正觉山至西南，行十四五里，有毗波罗树。佛坐其下成正觉，故名菩提树。啊，这是在印度啊，道场树在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大树啊，所以树的高度啊，这个地方讲的是400万里。啊，400万里当然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数目字。经典上这些地方争议的人很多啊，究竟极乐世界佛现的身像有多高这些树木花草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相仿佛的比喻比例啊，那么这是许许多多经典里面说法也不一样啊。我们看古大德的著述，这个地方所说的西域前正觉山之西南，古时候对于余地的测量没有现在这么准确啊。佛成道是在印度，因为那个时候到印度去都要经过西域，所以把西方呢都称之为西域。啊，所以这个西域在现在什么地方不能确定。啊，那么佛学大字典里面有一段记载，前正觉山啊，地名，那这个是在印度了，不是在西域了，摩揭陀国离莲河的附近啊，这个古迹还在啊，《西域记》第8卷 《西游记》是玄奘大师做的，啊，他所旅行的日记，啊，波罗揭、菩提山，中国人说前正觉山，如来将证正觉，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觉山。啊，他先上这个山，然后啊，在这个山下，毕波罗树下面入定。啊，在这里开悟的，所以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就成佛了，见性成佛。啊，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世尊示现成道的所在。啊，毕波罗树，也有个简单的资料。这种树呢，产于中印度，即现在孟加拉这个地区。啊，属于桑科常绿的乔木，类似无花果树。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入定开悟的，所以一般呢把它称之为菩提树。《大唐西域记》卷八有记载：“金刚座上菩提树者，这就是毕波罗树。”啊，过去佛在世的时候，高数百尺，啊，十尺是一丈，百尺是十丈，数百尺那是几十丈，这数就很高了。啊，会有这么大的树吗？这个地方就晓得，古时候这个翅比我们现在短。弘一大师在《戒学三十一种》里面有一篇《周翅考》，啊，他做了一个考据。周朝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翅，一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四尺六寸，啊，所以它尺比我们短很多。啊，我们常常看到说佛的身高，啊，这是一丈多，啊，一丈多要用现在的这个尺来量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八九十公分吧，啊，是个大个子。高不了多少，啊，很正常，不是很奇怪的，啊，佛站在那里，两个人那么高，那就很奇怪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尺比现在短。那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所讲的理比现在也小，啊，这个呢，说起来得的就考据，啊，我们才知道一个大概。这时佛坐在这个树下了成道的，啊，所以以后就称这个树呢为菩提树。啊，这个树好像现在还在，啊，现在的高度呢没那么高了，啊，大概还有四五丈， 四五丈，这个记载是唐朝玄奘大师的记载，啊，那也是1400年前的事情，啊，现在可能呢，连四五丈没有了，啊，我没去过，在我估计当中，大概就2-3丈吧，应该就是这样的，啊。玄奘大师记的，值得我们做参考。啊，佛坐这个树下了，成等正觉，就开悟了。因而为之菩提树。啊，菩提树是从这来的。这个树，茎干白黄啊，黄白色。啊，枝叶呢青翠。冬夏不凋，啊，它那个地方是热带，啊，热带地区，光鲜无边，啊，是很难得。每一枝如来涅槃之日，啊，佛入灭的日子，我们中国记载的是农历2月15。啊，释迦牟尼佛灭度，每遇到这一天呢，业界凋落，情之复故。啊，这一天树叶都落光了，但过几天呢，它又长成了，又长好了。啊，所以树木花草啊，还是有灵性的，有感应。类似这种感应的事情有，在中国也有，所以玄奘大师记载这个事情可以相信。这底下念老引维摩经菩萨行品僧肇大师的注解，啊，有这样一段话：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相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啊，随所好，随到众生喜欢，每个人喜欢不一样，所以看到也不一样。总而言之，你看到会生欢喜心，啊，因为它能够随人的心念产生变化，啊，是树出发音。啊，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报，如来报应说也。啊，这是如来果报应化的树木花草。众生欲者呢，自然成道。啊，自然悟道。本经成就文种，菩萨道场品的首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佛云，佛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相人，二如顺人，三者无生法人。这是说极乐世界的菩提树啊。 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道场书，这个道场书就无比殊胜了。众生见到这三种树啊，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悟。三种人，第一个是因想人，由因想而悟解真理，风吹树叶发声音呢，声音说法啊，闻法的人开悟了，有音响而开悟啊。第二呢，柔顺人，比前面更高了啊，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前面是误解，这个地方能随顺，随顺就是落实了，落实在自己身心，落实在自己生活。第三种无生法忍，古来许多祖师大德以这个为标准。那么前面的两种人，无生法忍，七地以上才能证得，七八九这三地，七地所证的下品，八地所证的中品。九地是上品，如果第三种是无生法忍，那前面的两种，也就是我们就知道了，柔顺忍是四五六地，音响忍是初二三地，十地菩萨境界。见菩提树能有这样大的成就，这不可思议。无生法忍证无生的实性而利益诸相，无生法忍是真正证得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是悟道之机。无生法忍再上去是寂灭忍，那就是十地、十一地跟妙觉。妙觉如来上品寂灭人，等觉菩萨中品寂灭人，十地菩萨下品寂灭人。人王经常跟我们讲无人，这是如来所证的。在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讲堂前面的菩提树，你能够见到，能看到，能接触到，有这么大的好处啊，这真不容易啊。树木花草没有一样不说法，没有一样不表法， 极乐世界修学最殊胜、最圆满的住宿啊，我们发心出家学佛，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要成佛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标。这一生成佛可能吗？可能。你修学净宗就保证你可能啊，世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也就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成无上道。啊，法门虽然平等，众生根性不平等。啊，所以有些法门我们学习容易，有些法门呢，修学就比较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世尊开这么多的法门，戒引不同根性的众生。啊，我们是什么样的根性？选择的法门跟我们的根性相应，我们修学就非常容易。啊，如果跟自己根性不相应呢，那修学就困难。啊，一般来说，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讲到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从来没有一门说不要消业障，不要断烦恼啊，就能够成就的。啊，这没有听说过。啊，念小乘都得要断见思烦恼。小乘出果须陀洹。必须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他才能证得出果，不是容易事啊！啊，小乘出果这是刚刚入门呢。没有证的这个果位是在门外，没入佛门呢。啊，佛门小乘的标准，那大乘，华严是大乘圆教。啊，菩萨位次最低的是实性位，实性十个阶级。实性位的初性啊，实性好比是小学，初性是一年级。标准是什么呢？跟须陀洹一样，啊，要把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你才能证得啊初性位的菩萨。他们断烦恼、消业障啊，是相同的。但是小乘跟这个初性位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不相同，那比小乘殊胜太多了。啊，小乘赶不上啊，只是断烦恼、消业障。是平等的这个事情，古时候就不容易，现在更难了。 有几个人能做到？做不到，那就是学了一辈子佛，还要搞六道轮回。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大概这一桩事情，不是娑婆世界有，设方诸佛刹土，像我们这种情形，应该是很多的。所以弥陀在因地苦修的时候啊，前面有他的历史介绍，法藏比丘啊，阿弥陀佛的前身呢，在世间自在王佛面前发愿，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是哪些人？就像我们这些人，真苦啊，烦恼、习气、业障很重很重。我们想消，消不掉啊。烦恼想断，断不了啊。让法藏比丘想出一个，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也能成就的法门。这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他发四十八愿，无界时间修行，愿愿都圆满了。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功德之所成就。愿愿都兑现了。只要我们具足三个条件，就能往生。这三个条件里面没有断烦恼，没有消业障。三个条件，第一个真相信。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一点怀疑都没有，这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求，我就希望能往生极乐世界。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你看，信、愿、持名。具足这三个条件，唐朝善道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祖，他老人家说，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真的不是假的。师尊在大集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末法时期，我们现在是末法了，是一亿人修行，还有一个得到的，还是稀少啊。一个得到的都见不到啊。只有一 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能在一生成无上道，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法门最殊胜的经典，这是幸运当中的幸运。啊，诸位如果看过《无量寿经》五种云一本，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要会集？啊，第一次的会集是在宋朝，王龙书居士做的。啊，这个本子叫《大阿弥陀经》，流通也非常广。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完全是这个汇集本，就王龙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个本子收在龙藏，龙藏里都有，日本大珍藏都有。啊，第二次的汇集是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啊，这个本子没有入藏。啊，但是这个本子确实比王龙书的本子好，但是还是有瑕疵，没有啊汇集到尽善尽美。啊，因为这个原因，夏莲居老居士在民国初年做第三次的汇集，把前面两次汇集不圆满的地方都修正了，成为无量寿经五种原本汇集本的最好的一个本子，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经题也是汇集的。真的妙极了。这个本子是抗战前才做成功的。所以流通不广，知道的人不多。啊，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遇到啊。啊，这些年来，我们极力提倡。啊，我用这个本子，过去讲过十遍。啊，黄念老这个注解是这一部经的脊柱。什么人的注解呢？诸佛菩萨来注解，引用诸佛菩萨的经论83种，引用历代 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啊，所以这个注解是83部经论110位祖师大德的著述共同来注解的这部经典，无比的殊胜呐！汇集殊胜，注解殊胜，真是太难得。我们能遇到，真的是有福报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想往生，那就没法子了。你要真信，从这个注解可以把西方极乐世界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坚定求生的大愿。能把这一句佛号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去办，真正做到像古大德了跟我们说的，少说一句话了，多念一声佛，你决定能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不要等第二生了，一生成就啊！我们今天的信心升不起来，愿心不切，念佛常常夹杂，常常中断。这什么原因呢？我们对于现前居住的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搞清楚。对极乐世界无知，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贪念，问题就在此地。这一部经论呢，给我们做了两个世界的比较。你好好去读它，慢慢就明白了。读经要有耐心，要有沉静。印光大师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读经诵经没有沉浸心得不到利益。为什么？只有沉浸心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有十分沉浸心，我就得到十分加持，我有100分的沉浸心就得到100分的加持，你有10000分的沉浸心，你一遍两遍你就成佛了。印祖说的话也是真的，不是假的。沉浸心难发了。学佛先学这个些基础东西，我们要把妄心放下，把我们的真心找回来。沉浸是真心， 啊，真心修学就有感应，妄心没有感应。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念佛的人很多，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只有两三个。啊，什么原因？没有真诚恭敬。啊，所以我们要学真求往生，要用真心生活，待人接物，这很重要。那我用真心，别人用假心，他来欺骗我，我不是吃亏上当了吗？大家不愿意吃亏，不愿意上当。啊，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这是轮回心呐、啊。轮回心所造的一切，这叫轮回业呀、啊。口念阿弥陀佛，我们的心行为都在造轮回业，你说怎么能往生？啊，真求往生的人，不造轮回业了。啊，他骗我，我不骗他。这才行啊。啊，我们跟大家相处，吃亏上当没有关系。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些聪明伶俐人，啊，欺骗别人，控制别人，占有别人的一些财物，他会有好处吗？现在得一点小利益，来生果报在三途啊，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因果通三世啊！你要真看清楚，真看明白啊，占别人便宜，真正是自己吃亏了。啊，不跟任何人计较，不怕吃亏，不怕上当，这种念佛人肯定能成就。啊，你想想看，我们是继续搞轮回好呢，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这个账啊，总得把它算清楚啊。这个事要看明白啊，我们才真正能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一切得失啊，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啊，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去念佛，就有感应了。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一段就是属于这一类。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此数功德真是无上稀有，微妙难思啊！故知此数实是阿弥陀愿望秘密庄严心之流现。这数不是人在的，也没有人管理，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愿力变现出来的。啊，变现出来干什么？帮助极乐世界的众生早一天开悟，早一天证果，早一天成佛。啊，是阿弥陀佛教学的一种事实。说此心乃是密教所判的第十住行。啊，这是密宗讲的十住行。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呐、啊！啊，这用密宗的讲法，啊，这是修行人最高的果位也，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力。啊，会于就是给人呐、啊。给人最真实的利益啊，这三种人是最真实的利益了。树德高远，比过菩萨众，善根劣者本难知见，是以弥陀垂此大愿加庇悉令了之。啊，这样不思议的事情，我们读的经文，很难相信啊！真正能相信的两种人，一种是觉悟了，一种是真正善根深厚。他没有怀疑，他完全接受。啊，不懂他也不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是他没有障碍。有疑惑就是有障碍。啊，一切众生最难度的。不是上上根，不是下下根。上上根跟下下根都好读。啊，上上根呢，悟性高，你给他说，他全明白了。啊，下下根，他善根深厚。他不希望知道多啊，给他一个简单的方法的时候，他就执着，他就不放松啊，那就成就了。所以古人有所谓呀、啊，唯有上智与下愚不一。这两种人心是定的，他不动，很容易得度。啊，最麻烦的就是中等的，中等所谓知识分子，他的疑问很多，不真正搞清楚，不相信啊。 啊，那要浪费很多时间，要很多的精神，啊，追根究底，啊，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他才会接受，才会相信。我跟同学们报告啊，常说啊，我相信佛不容易，真是一桩难事情啊！这是亏了方东梅教授。我要不是遇到他，不可能入佛门啊！你难信啊！啊，从方老师的教学当中认识佛教，是高等哲学。啊，我们年轻学哲学的，啊，里面有高深的哲理，从这入门的。不相信念佛往生净土，不相信这个。啊，而是自己在讲经，讲了十几二十年，才接受净土。啊，我跟同学说过，我接受净土是讲《华严经》。啊，在这个之前讲过《法华经》，讲过《楞严经》，是大经大论的基础。啊，以后在大方广华严经，啊，看到善财同坐五十三参，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文殊普贤善财通通都是修念佛法门，目标都是往生西方净土。啊，我从这里才相信净土啊！这要幸运呢。如果寿命短的话，净土还没有相信，寿命到了，那学这一点佛就都变成福报了。啊，还依旧搞轮回，变成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未必会继续修福。啊，这个缘很不容易遇到啊。现在这个世界有福报的人有多少？有大富大贵，那些人里头有几个人学佛？这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啊！啊，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条路是险道，不能走。啊，平平稳稳的。决定是要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就。成就之后，才能得大自在啊！在六道，在十法界，啊，随类现身。啊，不再搞业报身了。业报身很苦啊，不再造业了。经上讲三种证实，证实之际，证实智慧， 震慑之力。如果我们向往这三种真实，那这一部经就重要了。学佛，我们这一生当中，别的经论都可以放下，这一部经就成功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到极乐世界再学习，稳当了，有好老师指导，阿弥陀佛亲自指导，有好的同参学长帮助我们学习，诸上善人。诸上善人是指谁呢？全是等觉菩萨，不处菩萨，这些人来帮助，来辅导啊。阿弥陀佛亲自知道，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我们今天有缘遇到了，有缘遇到这部经典，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大乘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了，能信、能愿、能显，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的时候，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让我们能信、发愿求生，不容易呀。希望我们要认真努力，这一生不要空过，不辜负过去生中供佛的佛分，不辜负这一生当中得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要相信自己，不要怀疑，决定得生净土，这真实之理。树德高远，树的德高，树的德大，凡是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所说的，善根劣者，凡圣同居土的下根性都劣，尤其是下辈。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这都是善根劣者，本难至见。你在菩提树下，你不了解他，你不知道他了，你见不到他的好处利益了。但是阿弥陀佛慈悲，他老人家加持你，你已经成为阿惟越智菩萨了，所以你通通都能够了知。你对于道场树，这个树的功德所了解的，跟法身大士 没有两样，你全知道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第四十页，树仙佛刹曰：“啊，这真不可思议！于今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独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证究。这个宝树里头会现象，现什么像呢？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里头有很多画面。啊，我们现在的电视频道是不多，啊，大概一两百个频道就是最多的了。啊，我是50年没看电视了，不晓得现在多少频道，不知道。啊，早年在美国，我知道美国的频道有100多。啊，可能是很最多的。啊，你按哪一个频道，画面就出来。在西方极乐世界，在道场树下，你想看什么它就现什么，不用按频道的，你动个念头，我们是从地球上去往生的，到那去想到，哎，地球现在怎么样啊，树上马上就现出来啊，想看什么地方你都能看到。稀有啊，啊，想看他方世界，乃至于想看六道轮回，通通你看到。好，我们现在看念老的注解，第41，树仙佛刹曰：“今此愿闻。”树仙佛刹了，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观无量寿经。啊，这是净土三经之一。这个三经呢，无量寿经是概论，对于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做详细的介绍。观无量寿经里面讨论两桩事情，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啊，西方极乐世界根据什么理论建立的？这个很重要啊！啊，没有理论做依据，怎么可以取信于人？啊，理论讲得很好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极乐世界的理论呢，啊，肯定像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观经》上讲是心是佛是一个意思，因为你本来是佛。啊，现在一心想做佛，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就帮助你是心是佛，这个是心做佛。啊， 你本来是佛，现在你要想做佛，阿弥陀佛就帮助你成就你。啊，这个心真心呐、啊，人人都有啊。我们现在把真心迷了。啊，现在用的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啊，这个心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八十五十一心所，你用的是这个心。啊，这个心是从真心里头变现出来的，怎么变的呢？一念不觉，迷了。迷了真心，真心就变出了一个妄心。诸位要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妄。佛讲这个标准，我们要认真能体会，真心立念。真心没有念头，那换一句话说，有念皆妄。这是让我们把真跟妄啊辨别出来了。我们会起心动念的，前个念头灭了，后念又生了。啊，前念灭了，后念不生，成功了，就成佛了。啊，但是那个后念就断不了。啊，麻烦在此地。啊，那佛教我们用什么方法把这妄念断掉？啊，佛告诉我们，断见思烦恼就成阿罗汉，在佛法修学算是有成就，小成就不是大成就啊，超越六道轮回了，真的阿罗汉六道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再能断尘沙烦恼，破一片无明，你就超越十法界了，你就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一般人往生到哪里去呢？往生到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如果善根深厚，遇到净宗法门，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可是你自己要知道，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就是自己自性里本有的十宝庄严土，是一不是二，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华藏，啊，我们跟佛是一体，是一不是二，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一体，这个要承认呐。啊，经里头常说，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净土跟弥陀 都是真心里面的东西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过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我们自信里的本自具足极乐世界，本自具足阿弥陀佛。啊，也本自具足华藏世界，本自具足毗卢遮那。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离自信呐，全是自信变现出来呀。我们现前这个身也没有离开自信，现前居住的这个地球也没离开自信，全是自信变的。啊，我们现前这个现象，自信迷了变的。啊，华藏极乐是自信觉悟出来变现的，迷悟不同而已。啊，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学佛就是要求开悟啊。啊，用什么方法开悟？开悟就是放下。我学佛26岁。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是张家大师啊，一个朋友也是个长辈啊，看到我学佛了很欢喜，他是佛教徒啊，他是张家法师的大师的弟子啊，带我去见张家大师啊，那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从方东美先生那里知道佛学是大学问，是高等哲学，而是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契入境界。我向张家大师提出这个问题啊，大师看着我不说话，我也看着他等他的开示啊，我们这两个人对看呢，看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啊，他没有说话，我等他。啊，半个小时之后，他才说了，有。啊，我们的精神很振，马上振作起来，有，竖着耳朵要听呢，啊，他又不说话了。啊，大概停了6-7分钟，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这两句话很简单呐，为什么他早不说？啊，要我跟他静坐那么长的时间，我到10几年之后啊，才体会到老人教学的一种方法。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给你讲话了，叫耳边风啊，你听了不见得记得。啊，半个多小时静坐的时候，你定下来了，想入定了。这个时候跟你讲才管用。你看他说个有，我们马上精神一提，就又动了。啊，所以 再让我坐个六七分钟车，心再定下来，他才跟你讲。啊，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我的佛学基础全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我们那次见面就跟我约定，每一个星期天见面一次。啊，时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每一次见面说话都不多，但是分量非常非常重。啊，让你永远不会忘记。啊，所以学佛呢，要想提升境界，放下就是。啊，我们学佛不能成就，就是因为你放不下，没有别的，没有人障碍你啊，谁都障碍不了你，障碍你的是你自己。啊，从哪里放起？哪一个毛病重，就先对治哪个。啊，先对付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毛病放下了，其他的小毛病就很容易，就不困难了。啊，你比如你对财看得很重，就先放下财。色看得很重，先放下色。名利看得很重，先放下名利。啊，哪个最重，你就先在哪里下手。我学佛61年了，啊，将近54年了，得张家大师的利益太。啊，他老人家所讲的都是真实话。因语非常简单。啊，用意很深很远。啊，我这个行业出家也是个行业。是他替我决定的。啊，老人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听话了。啊，教我第一部读的书《释迦方志》《释迦谱》，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告诉我，你要想学佛，你先对释迦牟尼佛认识。你对他不认识，你会走很多冤枉路。啊，你一定要认识他。啊，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照着这个榜样来修学，不难。啊，那么这种教学的方法我们在佛门里没有遇到过啊。啊，只有这么一个老师。啊，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啊，10多年之后我明白了。古时候这些老师教学通通都是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不是他独有的，啊，都是这个原则。啊，学生心不定，心浮气躁，不能教啊，教了没用处啊。 啊，古时候特别是读书人，行事定，从小培养成的，啊，你们看看《弟子规》里所说的，你就知道了。童蒙小孩七八岁，他的举止言谈都端庄都稳重，像个小大人一样啊，这是现代人不喜欢看到的。小孩为什么变成教成这个样子，一点活泼都没有了。他们喜欢外国的方法，外国小孩是活活泼泼啊，那中国小孩在从前呢，那就像小大人一样，不一样啊。他心定，心清净，生智慧，不生烦恼，他能够吸收圣贤教育啊。西方人这种小孩教学的时候，圣贤教育对他们一点用都没有。那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也变用西方教学法，那圣贤教育对他们也不管用了。他们你叫他会背，他记忆力好，他很会背，背得很好，他做不到。他习惯了浮躁，习惯了好动。这就难了，所以现在要恢复传统文化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事情要做，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啊。到什么时候看到呢？总得两百年之后啊，大概五代六代看到了。疏忽丢掉了两百年，再恢复也要两百年啊，欲速则不达了。我们继续看观经第四观宝树观这一段经文，念了没有完全揭露啊，简单的揭露。此诸宝树生诸妙华，永生诸国，有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寺，十方佛国业于中心。这一段经文跟本经第四十一愿相应啊，四十一愿呢也说到在宝树间呢能够见到诸佛国土啊。观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些宝树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变现。所以境界不可思议。那么这些树生诸妙华，西方极乐世界发心身发心土啊，一切法都是常住不灭，全是化身啊。怎么化身的呢？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啊，他念头一起，眼看就有变化，真的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有花有果，有光明。啊，在这个里面，它还能够变化成床幡宝盖。啊，这些都是菩萨们拿到这些供养具，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诸位要知道，供佛是修福报，闻法是开智慧。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每一天干的什么事情啊？真的是消业障啊，增福慧也。啊，每一天供佛闻法，这是他们的功课啊。供佛闻法了，业障全没有了，烦恼全没有了。说不断自己断，不消自然消除，福慧天天增长，所以成佛很快速。啊，每一个往生的人，续世今生所积累的善根功德不一样啊，到极乐世界通通起作用了。善根福德厚的，前面读过，极乐世界不是一滴一滴往上提升啊，它可以跳班啊，从一滴跳到十滴，有这种情形，所以他成就特别快啊，这就是与语言不同啊。啊，极乐世界跟他方诸佛世界不一样，他方诸佛念书好像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升上去，极乐世界可以跳班，可以不比一级一级啊，有人一下就跳到顶上去了。什么道理？我们懂啊，但放下不就跳上去了吗？只要你肯放下，马上就跳上去了。啊，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就快，真明白了，真肯放下。啊，那个成就特别快速。啊，那么在宝盖当中，啊，宝盖里的现象，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应该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是三千大千世界。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回头看看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教化众生，你全都看到了。三千世界多大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单位世界啊，这一个单位，一个小单位， 黄念老告诉我，很多人把佛讲的这个单位世界认为是太阳系，这个观念错误了。实际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因为日月绕须弥山，须弥山在哪里呢？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家发现是黑洞，星系跟黑洞都是天体名称，太阳是绕这个来旋转的，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这个世界范围就大了。1000个银河系，再称为一个小千世界。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即1000个小千世界，这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集合1000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它1000个单位，1000小千，1000中千，到一个大千，称为三千，不是3000个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它里头有小千，有中千，有大千，这个意思，那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释迦牟尼佛教区10万亿个银河系。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可以看见的。佛在这里教化众生的，分身、化身、无量神像啊，不是一个神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色相、无相，他没有形象，他能现一切形象。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都是释迦牟尼佛了。你欢喜佛身，他就现佛身度你；你喜欢菩萨身，他就是菩萨身的度你。你喜欢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度你。他自己本身没有身，没有相。能够随众生的喜好现象，你才喜欢呢。跟你说什么法呢？完全依照你自己过去现在所修学的法来帮助你。为什么呢？你很久就学习过了，你很容易。所以叫契机契理呀。佛度和教化众生的现象，你在极乐世界就都看到了。除这个之外，还能看见十方佛国也与众现。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你看他们是怎样教化众生，你都看到的，你都学到了。极乐世界学习快呀， 成就也快啊。学了之后马上就管用。啊，为什么？到达极乐世界就得到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力突然提升了，跟化身菩萨平等。所以那些化身菩萨能够到十法界去教化众生，你也能啊。啊，净土往生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极乐世界去，对我们这个地球，从地球上去的，从娑婆世界去的，啊，对于关怀娑婆世界的习气一定很深，啊，所以肯定是头一个，就想看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就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寺，佛寺是教化众生的寺，都叫佛寺，啊，所以佛寺是教育，啊，不是现在的这些金灿佛寺，不是这个，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我们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30岁开悟的，啊，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学了12年，啊，30岁，把参学放下了，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19岁离开家庭，是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求学了，是放下所执障，2障放下了，入定才会开悟。2障没放下，入定也开不了悟。啊，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呐。哎，你会看，你就会学了。啊，没有一样不是放下了。啊，不放下不能成就。要成就决定要放下。然后才会想到，哦，十方世界，十方诸佛。啊，就越看越远。越看越广，啊，通通能看见，啊，观经此观，啊，这一观呢，正此愿之成就，啊，观无量寿经这段经文所说的，就是树现佛刹愿的成就啊，真的兑现了。极乐国中宝树无量啊，不只是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菩提树啊，道场树不止啊，啊，所有的宝树通通都能现这个境界，所以夜夜树光化现宝盖无量，你看夜夜宝盖啊，众现十方佛果，明净清晰，如同明镜啊，就像镜子照镜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实在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地球上。啊，每一个地方的境况我们都能在镜头上看到。啊，但是镜头有局限的。它只能照这个地方，它不能全部照到啊。啊，极乐世界宝树没有局限的。 啊，你全部都能看到。啊，任何一个小角落都不会漏掉，通通看到了。啊，这个不可思议。见他方佛国，明了清澈，如对明镜，自观本面，就好像我们对镜子照自己面孔一样。啊，那么样的清晰，你能够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啊，可见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相如相即，不可思议。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一多不二了。一法界决定是含摄一切法界，一切法界不离一法界。这是华严十玄的啊，华严十玄在哪里？极乐世界全聚了啊！念老这个注解，在玄义，它不叫玄义，它叫概要啊，里面就把本经的十玄说明白了啊！啊，真正明了之后，十玄在哪里？十玄就在我们现前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知道了就入华严境界，知道了就入极乐境界。华严极乐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当初，就在现前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为什么见不到？我们迷失了自信。啊，极乐世界，同居土的菩萨啊，我们去往生，大多数都是同居土啊。同居土没开悟啊。同居土能够像开悟的人一样的智慧的能，这个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阿弥陀佛加持真管用啊，不是不管用啊。啊，真起作用，不但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发现你所看到的，跟你有缘的人，续世今生，你的家亲眷属，你看到了，不管他现在在哪一道，不管他现在在哪一个佛国度，你都看到了。佛门常讲嘛，佛度有缘人，这些人都是有缘人，你肯定去找他们，把净土法门介绍给他。为什么？只有这一门快速成就啊！所以我们要爱护家亲眷属， 希望他们离苦得乐。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只有这一个方法。我们自己到极乐世界，就能够把所有家亲眷属通通引导到极乐世界。啊，不只是这一世，生生世世，我们通通都见到啊。啊，我们起这种念头，发这样的心，阿弥陀佛欢喜。阿弥陀佛的本愿是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通通都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去证果啊，这是弥陀的本愿。啊，我们不发这个心，没有这个愿，阿弥陀佛也欢迎我们去，去的之后慢慢来。啊，让你亲自看到这些境界了，自然发现。为什么？看到别人发现啊，你看别人把他的有缘人全都引导极乐世界了，那跟我有缘的人，我能袖手旁观吗？啊，我能不干吗？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这晓得就是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啊，这一切佛刹，这个地方给我们说的，都在宝树间见。啊，宝树就像一个极乐世界的媒体一样，啊，像我们这个时间电视，啊，但是你在宝树上见到是立体的，我们今天电视是平面的，啊，我们在电视上见到，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我们不能彼此对话。极乐世界可以彼此对话，啊，没有一丝毫障碍呀！啊，我们今天的科技跟极乐世界相比，差太远了。啊，极乐世界的科技真正是，我们不是讲登峰造极，是究竟圆满。啊，没有任何机械的设备。啊，你想看，树木花草之间全能看见，是吧？相如相即。啊，一切佛刹都入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也入一切佛刹。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体，从来没有分离过。啊，是，这是不可思议，这个是诸佛如来他们的境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11页啊，511页，倒数第四行，相光普摄啊，这一章，这第21章，也只有一愿啊，就是42愿。彻照十方圆，请看经文：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博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啊，在这一愿里面，我们看到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光明遍照，这个里面含的意思，极乐世界广大没有边际，实际上十方世界都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啊，光所照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势力范围啊，佛的势力是教化众生，这是说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是决定的，不会落空的啊，这个48愿前面所说的种种一真庄严都不离光明。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第42，彻照十方圆，广播所具佛刹就是极乐世界，广播严净啊，广播宽阔无边的。严净庄严清净，光影光明戒影，彻照无为不显，无缘不见啊，无为不显呢，现在科学讲的微观世界，无缘不见呢，就是宏观的宇宙啊，今天科学就走这两个阶段啊，这两个阶段我们知道，无论怎样，穷严发展都达不到阿弥陀佛的边际，达不到极乐世界。无为不显，无为不显，重重无尽啊！这个里头最微妙的，就是一切诸法无不护摄。啊，所以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粒微尘具足无量无边世界， 一真庄严都在其中，而且重重无尽，就是此地无微不显的意思啊，就彻照啊。西游涅盘经曰：譬如水中生于莲花了，非为西游啊，水里的莲花是常见的，不是西游。如果火中生者，是乃西游啊，火光里头生出莲花，这个就西游了。极乐世界庄严清净，光洁如镜，照见十方，如观经中大势至菩萨天冠啊，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有500宝花，夜夜宝化了有500宝台，夜夜台中呢设放诸佛，净妙国土广场之相啊，皆于中现，这个就稀奇了，就稀有了。啊，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相貌形式完全相同，不一样的就戴的帽子不一样啊。大势至菩萨这个帽子当中啊有一个宝瓶，观世音菩萨帽子呢有一尊立佛站着的佛像啊，这个造像啊要注意。我们看到很多观音菩萨帽子是有个佛像，但是是盘腿打坐的，不是站着的啊，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一样了啊，经上讲的是立佛站着的佛。这夜夜了都在表法了，表法是无比的稀有啊。这个设方诸佛净妙刹土广场之相，都在这个花里面出现了。500宝花，每一朵花里面都出现圆满的十方法界诸佛刹土啊，这是在菩萨帽顶上啊看到的。故知彼土小大相容，光狭无碍，这完全是华严境界啊。菩萨帽子里面的花小啊，你看头顶上一顶帽子有500颗宝花，宝花不大了，我们能想得到啊。而宝花里面有花台啊，这个像莲花一样啊，它里头有莲蓬，莲蓬上有莲子啊，那么每一个莲蓬都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之相。啊，所以从 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跟华严一样，圆满具足十旬啊，世事无碍，离世无碍啊，这个没有，我们今天讲没有对立。啊，大能容小不稀奇，小能容大就很稀奇。啊，一个花台里面能容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这个很稀有啊。啊，这是小中容大了。啊，大小互容啊。光霞无碍，设法界诸佛刹土光，这一个花台下它没有障碍，一毛一尘，这再说到更小的啊，毛是我们的汗毛，毛端尖端的最小的地方啊，一尘，尘是讲微尘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光子、微中子，就讲这些东西啊。微中子应该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它不能分，分就没有了啊。现在科学家就到这个地步了，真的。把微中子再一分，没有了。出现什么呢？出现是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是意念。啊，跟法相中讲的完全相同。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物质是从心想生变现的。啊，现在科学者，物质的基础是什么？是念头，意念。换句话说，没有念头啊，就没有物质。啊，这个是最近30年才发现的。啊，我们看到啊，这80年科学的进步。啊，80年前刚刚发现原子。认为物质里的最小的就是原子了啊！可是这些科学家不死心，再把原子分啊，原子一分裂的时候，发现了有电子、有核子、有中子，就发现这些东西啊。那再分啊，一直分到最近，发现了。啊，这是德国普朗克所说的啊，他是专门研究物质，到底物质是什么啊？他的一生也值得，总算满了他的愿了啊。物质是假的啊，所以他有个结论，下了个结论。根据他的结论，宇宙之间决定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幻想。啊，跟佛在《大乘经》里面讲阿赖耶的三细想。啊，意念不觉，从本性里面现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有三个现象，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家宇宙的基本的三个现象。一个是能量，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 一个就是这个信息，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就是念头，信息就是念头。啊，第三个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啊，通常也讲心心识四分，八识，每一个识，每一个心所都有四分。啊，这就是它怎么构成的，是这个四分构成的。它有自证分，自证分就是本体，就是能量。啊，它有见分，见分就是意念。它有相分，相分是物质。还有一个正自证分，你怎么知道有这些东西？那正自证分是什么？是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不是外来的。啊，科学家也发现了，他人有一种本能。啊，因为他有一种本能，他知道很多宇宙的奥秘。啊，比如讲啊，三细相就是宇宙奥秘。啊，他们并没有什么科学，他怎么也知道。所以科学家讲，这是人类的本能。但我们现在人呢，把本能迷失了，他们没有迷。所以他们还起作用。那如果科学家是有本能呢，那就可能就是四分里的正自证分。那本能怎么会迷了呢？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能力就不现了，就不见了。啊，但是啊，绝对不是失掉了，不是的。佛法讲的迷失，因为你迷失障碍，让你的能力就是智慧不能现前。如果你把障碍放下了，能力就恢复了。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晓得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你的本能就是正自正分就能现前。啊，正自正分现前，对于宇宙怎么起源的？啊，物质现象从哪来的？精神现象从哪来的？啊，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来的？我从哪来？全都了解了，通通都明白了。啊，那么这些问题，科学跟哲学几百年的探讨都没有把这个根源找到。啊，现在找到了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佛法里面讲第二义，第一义。是科学哲学永远找不到的。啊，什么原因呢？佛说得很清楚，第一义不能用心意识，啊，不能用第六意识，第七是阿赖耶，统统不能用，因为那是妄心。妄心，你他的这个范围，只能到妄，妄能知道妄。妄不能知道真，啊，所以在阿赖耶的范围之内，他通通能够知道，啊，这就是今天科学跟哲学的进展，啊，差不多快到边际了，啊，再不能突破了。那再要怎样知道呢？经教里头佛说得很清楚，为正方知。那你就靠正，啊，怎么个正法呢？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真的了，你就知道了。那用妄想分别执着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科学家跟哲学家能够把思考把想象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他就真的了，真相大白于是我们问了，佛怎么知道的？佛没有这么多的科学工具，没有这么多精密的仪器为什么他知道？他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亲眼看见的限量境界不是比量，限量境界亲自看到的宇宙的根源所以科学的发展是越来越接近佛教。现在科学家呢没有接触到佛经，这里都有个障碍。障碍是什么呢？误会，认为它是宗教，它是迷信，不愿意接触它，这障碍在这里。如果一旦接触了，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在用这么多的这个心思时间所发现的佛经上全都讲清楚了。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所承认的人类有一种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心生所四分里头的正自正分。底下说往生论曰，往生论里头有一句话说，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前面举的例子，关键例子，大势至菩萨帽子上花花台，能现十方刹土。前面我看到的菩提树，树能现十方刹土。现在呢，现在往生论上讲的，他们住的宫殿、住的楼阁也能现十方诸佛刹土。换句话，在极乐世界，你想看十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诸佛刹土，在极乐世界到处都能看到光中都能现这个境界，而且肯定知道我们自己生生世世过去生生世世曾经在哪个世界住过得的是什么样的身体，干的是什么事业，全都知道能看到自己，也能看到别人，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我们要晓得这些事情真的要知道了，极乐世界能不去吗？换一句话说，不到极乐世界，永远在糊涂下去。我不想过糊涂日子，我想样样都明了，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 那如果要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我想样样都明了。我想明了我的过去未来，我也想知道你的过去未来。到极乐世界就办得到啊，不是假的。谭鸾法师的注解《往生论注》，谭鸾法师注的，这里有五句话：如净明净，干净的明净，十方国土，净慧诸相，善恶业缘，一切悉现。谭鸾法师在《往生论注》里头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医报无论是正报，前面举的大势至菩萨是正报，举的宫殿楼阁是医报，举的菩提树也是医报，无论是正报医报都方光明，都能够显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之事啊！佛不必跟你讲啊，叫你自己去看啊，这多神似啊！啊，讲未必能讲得清楚啊，让你自己亲身经历，你去看，你就全都看明白了。啊，光中显示出来的境界，你不但可以看，你可以能够走进去。啊，我们今天电视做不到啊，电视我不能进去啊。啊，极乐世界现的像，你能够走进去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就全到了，是真到了，不是假到了，你能够见佛。能够供佛，能够听佛说法啊，能有疑问能够向佛请教啊，那个世界还有很多苦难众生，你也可以帮助佛去教化啊，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比天堂殊胜的，天堂没看到这个境界啊！我们想想，一切这个世间宗教所说的天堂天园，他们最后居的乐园的时候，在极乐世界全都看到啊！无论你想到哪里去逛逛。啊，去参观，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肯定了，相信了，那你就不能不去，那非去不可。又《华严经》云：“譬如明镜发光啊，金玻璃镜。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古时候经典里面所讲的玻璃， 我们现在人讲水晶啊，古时候的玻璃水晶，所以它是七宝之一啊。经典里面讲的琉璃，大概是现在我们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硬度很高啊，绿色的玉啊，都是透明的啊，叫金玻璃金。玉十世界等，这个量多大了？这个玻璃金跟十，我想应该是十方，跟十方世界相等，所以十方世界全照在里头。玉比镜中啊，那个见无量刹了啊，一切山川，一切众生，地狱恶鬼，若好若丑，形类若干，悉于众心。在《华严经》上说的，华藏世界所有的东西，极乐世界有没有欠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极乐世界是法藏菩萨参观考察，210亿诸佛刹土，210亿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表法。啊，210亿表什么意思呢？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说，法藏比丘曾经参观考察每一个诸佛世界，一个都不漏。所以华藏世界在其中，华藏世界里所有的这些精华庄严具，极乐世界也统统都有。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精华的大乘，对，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么回事啊。啊，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精华最美好的，他统统具足，所以这个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啊，哪个佛世界都不能跟他相比。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华严经里面世界成就品是讲一般世界怎么成就的啊，我们这一部经里头详细说出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我们要知道啊。啊，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凭着自己想象成就的，不是啊，到处去参观，到处去学习啊，去收集这些资料啊，这样成就了极乐世界。啊，世尊把他过去发愿，愿是怎么来的？就是考察诸佛刹土里面来的，看到人家好处要，啊，不好的地方不要， 看到诸佛世界里头有六道轮回，有三恶道，他不要。啊，看到这个诸佛世界修行人有进步有退步，啊，进得少退得多，这个现象不要。啊，所以怎么来的呀？愿是这么发的，不是凭空发的。啊，这四十八愿。啊，无界的修行。发愿不是一次发的，啊，看到什么要发一个愿，啊，过几天看到一个又发一个愿，他四十八愿多少时间完成的？无界完成的，这是非常合乎逻辑，啊，很有道理。啊，不是在家里想先设想我构图我要是怎样，不是的。啊，借取一切诸佛刹土的精华，所以这个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道理在此地。啊，这一桩事情确实，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了。没有一个一尊佛像他这样子搞法的，没有。啊，像他这样搞法的时候，只有法藏比丘一个。啊，成佛没错，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都成佛，大家一样程序成佛。因地法愿修行不相同，所以到成佛，他显示出的世界也不相同。啊，与这尊佛因地修行法愿有关系。啊，理上完全一样，事上不一样。啊，我们这样子了解，对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怀疑了。啊，那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极乐世界所说的。啊，在这个大圆经里面，见无量佛刹，一切山川。这六道里的事情，啊，一切众生，这是六道众生，啊，最苦的地方，地狱魔鬼，啊，若好若愁，这个是整个六道的包括，嗯，心力若干，西域众仙全见到了。以上的经论，见明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意，啊，全都照了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啊，到极乐世界，我们都受用到啊！啊，像在这个时期，这些科学家发明这些高科技，啊，网络电视，我们得到受用。他发明，他制造，我们享受到。那么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阿弥陀佛愿力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他到处都制造出来了，我们到那里去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啊，都能见到十方诸佛刹土， 啊，十方世界的信息你全部都能够收到。啊，收到了干什么？收到了哪个地方有苦有难，就得去帮忙，就得去救灾，就这个事情。菩萨没别的事情。啊，真能到吗？能到，随念即到了。为什么？法界虚空界，诸佛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生出来的？从念头生出来的。啊，谁的念头？自己念头。啊，不是别人念头。自己的念头跟别人的念头是从一个离体里头生出来的，这个离体就是自性。贤首过师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这是共同的啊，我们也叫自性，也叫法性，也叫真如，也叫实相，也叫大涅槃，名称很多，一桩事情。啊，一桩事情，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这么多名词？叫你不要着名字想，你叫他什么都可以。啊，他本来没有名字，他本来也没有现象。名跟相都是假的，怎么说都可以，你要懂得它的意思。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学佛要懂得立名自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啊，这三种相你都离，你就是法身大士。啊，谁能离呢？十报土的人能离，十法界的人没有离。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能够离，重的出不了轮回，轻的出不了十法界，通通都离了，超越十法界了。你自自然然的到十八土去往生了啊，你有这个条件，那是你的境界啊。然后我们才真正理解到佛法的真正功夫就是放下。啊，这放下就是啊。再看下面讲的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众生广义的来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做众生啊，这是众生两个字的本意啊。那是什么？所有现象都是众生。物质现象众缘和合而生，我们起心动念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自然现象还是众缘和合而生啊，众生范围太大了啊，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啊。啊，下义里面呢，那就是指的一切有情众生。 我们现在称之为动物，啊，动物是有感情的，啊，有情众生称为众生，啊，这个里头狭义跟广义我们都要知道。经典里头有些地方指广义，有些地方指狭义，啊，要看上下文。那么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若见极乐彻照十方之相，啊，你到极乐世界，这是个非常非常稀有难得。十方世界有没有心？有。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就有啊。啊，也能看到这个十方诸佛刹土啊。啊，可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那么清楚，那么透彻。啊，为什么原因？原因是法藏比丘参观考察诸佛国度里头很用心的，一切诸佛成佛没有这一道手速啊，啊，所以那是自然成就的，这是特别有阿弥陀佛加持的事在里头，他特别用心啊，用心去选择，嗯，所以呢，这个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看到极乐世界这个光中显现的十方刹土，看到这个相啊，悉皆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此心稀有啊，如火中炼呢，故曰生稀有心。这太难得了，这个不是假的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的兑现了，起作用了。啊，诸佛世界有啊，没有这种特殊的加持力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特殊加持力量，这个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六尘说法，这什么原因？啊，他一定看了很多世界。许许多多世界一些众生都是迷惑颠倒啊，迷失自信的时间太长，染污太严重，糊涂啊，啊，悟性提不起来，又很健忘，哎，法藏菩萨就想出这个方法，到他那个世界，六尘都说法，让你怎么，让你听法学习啊，永远不会中断，啊，这个很厉害，这是什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决定成就啊，又何况他自己现身说法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没中断的时候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去他都在说法，为什么永远说不完？现在我们晓得 每一天新来的有多少多少众生，每一天毕业出去的多少，像学校啊，天天有毕业的，天天有新生进来，而这些人都是来自一切诸佛刹土，你想着他一天多少人？啊，就是给我们设同样的法。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同样一法的时候，给你设上一千遍，你听上一千遍，自然就开悟了。啊，在这个世界，你到哪里去找个老师跟你说一千遍？给你说三遍的老师都找不到，何况说一千遍啊。孔老夫子喜欢教学，你看他有条件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不教太笨了啊。阿弥陀佛收啊，孔子不收啊，阿弥陀佛收啊。啊，阿弥陀佛很耐烦，天天给你讲，一直讲到你开悟啊，你开悟就毕业了啊，你没开悟，天天听，天天学啊，永远不中断，这个法子妙绝了啊。我们现在享受的是科学技术，依赖科学技术。如果有一天科学技术没有了，我们怎么办？有没有想到？回到原始石器时代的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啊，可不可能呢？有可能。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技术？佛菩萨懂得，连最奥秘的宇宙的缘起，他一清二楚。为什么不发展科技？再想想世界上远古许许多多的族群，他们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资源啊，让现在量子力学家感到非常惊讶啊，他们才发现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典籍里头就有记载？他为什么不搞这东西？现在我们有一点明白了，搞这些东西，世界早就毁灭了，不搞好啊！啊，不搞，这个社会进步它是自然的，啊，自然的发展。它很慢，但是它很有秩序，它不会出现问题啊！而且每个人严守道德的规范啊，科学技术搞得太快了啊，只顾到这一方面，把些伦理道德啊、心性东西统统丢掉了，这一丢掉。灾难现前了，灾难从哪呢？不善心行变现的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科学怎么能比得上人家？

修行成佛这个理论，观无量寿经佛啊，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佛是佛，就是你自己的真心，你的真心就是佛，你的妄心就是魔。跟你说老实话，魔跟佛是一不是二，迷失了真心，那你就是魔；觉悟了真心，你就是佛。佛是你，魔也是你，你不是佛就是魔。啊，我们今天的真心在迷啊，不是在觉悟啊。啊，如何转迷为悟？这就是大乘佛教。啊，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教学。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做教学工作啊，教学能帮助众生破迷起心，然后再转迷为悟，啊，究竟圆满的觉悟，就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真的了，这就圆满了，啊，圆满回归自性。净土里头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圆满的回到常寂光了，那功德圆满了。这一愿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四十三愿，宝相普寻愿。我作佛事，下从地际，就是地面，上至虚空，啊，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一章，一章呢也就讲一愿啊，在二十四章里面排列是第二十二章啊，四十八愿里面是第四十三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第四十三章啊，第四十三愿，宝相普熏愿。慧书为此界经营遂发挥，无旃檀之相，这个辉就是光辉啊，经营 有光辉，但是没有香气。尘世虽熏香，尘香色香啊，虽然熏拂有很浓的这个香味，但是无诸欲之光啊，都有欠缺，不圆满呢。啊，极乐世界它是圆满的，啊，它不一样。今极乐中，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庄严、清净的放光又美丽，啊，它统统具足。啊，不但如此呢，有妙香芬芳。啊，他有妙想啊，普熏十方，广作佛事，故称奇妙。这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妙想普熏十方，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闻到？不是没有，真有，是我们自己有障碍。极乐世界的宝香我们没闻到，极乐世界的光明我们也没有见到啊，其实都有，都是真的。我们念佛的同学确实有见过，啊，缘成熟他就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闻到异象，啊，一般闻到异香的机缘比较多，啊，特别是在初学的时候。为什么初学的时候会闻到？初学的心很沉，啊，心很清净，啊，诚心诚意的诵经念佛，会闻到这个香。啊，老修生，老修心里乱了，诚心不像从前，退了，啊，念头也杂了，啊，所以这种瑞相呢，就没有了。啊，如果真正恢复到清净心的时候，你又发现它又有了，啊，由此可知，佛光妙香啊，从来没有见到过，真的是普熏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有意去求。我想见光，我想闻香，这是什么？这是妄念，这个妄念正好是障碍。没有妄念的时候，境界能显现；有妄念的时候，妄念把境界障碍住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那我们闻到了，见到了，要知道见如不见， 文如不闻，啊，用不着到处去宣扬。我们的圆公大师，啊，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他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今天要往生，告诉大家，啊，往生人第四次佛来接引，而且连摄有很多早往生的人都在佛的身边，啊，缘成熟了他该走了才说出来。啊，现在人不行啊，沉不住气，还不知道见是真的是假的，就到处宣扬了。啊，这个到处宣扬不是好事情啊。啊，正因为你沉不住气，所以佛不现身给你看。现身给你看，你就到处造谣言。啊，真正见到的就像圆公大师一样，他不会跟你说的，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觉重要啊！佛一现身，马上就把你扰乱了。哦，你就自以为不得了，我的功夫不错了，你看佛我都看到了。啊，这个念头一生呢，全功尽弃。啊，佛很爱护你，不示现给你看的，知道你受不了啊。啊，所以佛现身给我们看，不现身都是大慈大悲。啊，我们真的有这种定力了。啊，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可能你就会常常看见。啊，但是决定不能说，说就错了。啊，要记住经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光是虚妄，相也是虚妄，但是它真有。虚妄什么？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分别它，别去想它，就对了。今极乐世界啊，一切万物庄严清净光明美丽啊，有妙相吩咐，普熏十方，广作佛寺，故称奇妙。这个佛寺就是帮助众生觉悟，这叫佛寺啊。现在一般人，这一般这个社会大众啊，把佛寺误解了。啊，佛经上讲的佛寺，就是佛的教学，啊，帮助众生开悟啊，这个叫佛寺啊。如《华严经》，欲向长者，啊，阿那婆达多持品，出沉水香，名莲花藏，若烧一碗，如麻子大，香气普熏阎浮提劫，众生闻者 利益一切罪，戒贫清净。阿那婆达多池，有人说，这个池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顶上。啊，有这个沉水箱。这翻译中国名字叫莲花藏。啊，若烧一碗，如麻子大，麻是芝麻。啊，这么小的一粒，烧这一碗香，啊，香气能普熏阎浮提界。这个后头我没有看，不知道有没有。在中国，有这个传说，啊，根据我不知道，以前老和尚讲给我们听的，啊，哪个朝代也记不清楚了。啊，印度有一位高僧到了中国，啊，带的有这个宝箱，啊，这个箱有多少呢？四两，他献给皇上，啊，献给皇上东西至少啊要有一斤，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四两。不接受的啊，那么这个法师就把这个香呢，是大概是一炷烧了一炷，整个长安城都闻到，它真是宝香，就接受了，就接受了，啊，所以这一个程序大概差不多有三四十里的范围。都能闻到这个香。啊，这的确是稀有啊。我们想到啊，这样的珍奇东西出现，人民有福报啊，它就会出现了。现在为什么不能出现？现在出现的是核武。啊，这些东西不能出现，人心乱了。啊，古时候人心是定的。啊，古人的思维是有范围的，有界限的，总不能离谱。啊，中国自古以来。世世代代教学，让你起心动念，不能离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标准呢？啊，所以说不离谱啊，就是不离这个标准，上下差一点没关系。现在这种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啊，提起了没人知道。啊，这是什么呢？100多年， 不讲了，不学了。啊，这个事情，慈禧太后开始。啊，他不重视传统文化，他也不尊重佛法，啊，自称为老佛爷。满清从开国，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都称佛为老师。啊，他自封为自己为老佛爷，把其他的佛菩萨都摆在两旁边。这成什么话呢？上心下效啊！所以四大夫阶级，今天讲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佛法那个尊重的心就降温了啊，还是有尊重，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尊重。啊，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动乱，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抗战之前，社会上还有少数人在讲，有少数人在听，没人真干了。啊，抗战之后啊，讲的人没有了。啊，在国内国外的时候没人讲了，非常稀少啊，一两个，大概听众也不过二三十个吧。衰到极处啊。啊，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他懂得啊，所以汤恩比博士的英国人70年代的时候居然提出来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传统啊，这个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就提出这么话出来。啊，英国人呢、啊？这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啊，中国人不知道啊，在外国人知道也不懂啊，他的话，我在2005年。2006年访问伦敦啊，去看欧洲汉学中心啊，牛津、剑桥跟伦敦大学啊，我跟他们交流我问他们，这些都是用汉学写博士论文，里面还有一个用无量寿经，用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写他的论文，写报告。我说汤恩比博士的话，你们能相信吗？啊，这个话呢，问别人不行，问你们可以，你们专门研究汉学。研究儒释道的吗？啊，跟他们交流不需要翻译啊，他们讲的一口北京话，比我还标准啊，他们能读中国的文言文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我问他，汤恩比的话是不是真的？他们不敢答复啊，对着我笑笑了半天，我反过来问，那汤恩比是不是讲错了呢？哎，也不答应 我说你们很聪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包括他们的教授啊。啊，最后我告诉他，汤阿弥说的话没错，但是我们把他的话解读错了。哦，这个话提醒他们了，解读错了，所以你们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这就是你们对这个话半信半疑。那为什么解读错误？我说我们要提到儒，你们马上想到什么？四书五经十三经。那要讲到佛，你一定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的大乘经典。啊，讲到道，你一定想到老庄。这些东西能救这个社会吗？你们天天在这研究。天天拿这个在做论文，你们看到社会这种动乱，你不敢下断语啊？我说这些东西，你们想的没错，这是儒释道的精华，儒释道的花果啊！啊，花果从哪里来的？我用植物来比喻，花果是枝条上生的，枝从哪里来的？枝从干生的，干从哪里来的？干从本生的，本从哪里？本从根生的。我说你们没有这样想过，真的没有一个人这样想过。找根啊，如果不找根，只是花的花果啊，你把花果采下来放在瓶子里供养，它是死的，几天就烂了枯了。那当然不能够化解问题啊。那根是什么？根是儒释道三家的普世教育啊。这个花果那是专家，是真正有天分的人学的，不是普通人学不到的。那是什么？那是圣人贤人，普通的平民不是圣贤啊，甚至连君子都达不到啊。你要把他们教好啊。那这个他们都没真没想到啊。佛家的普世教育，十善业道经，没人想到啊！道家的普世教育，太上感应篇，也没人想到。儒家的这个普世教育，这个根呢是《弟子规》，通通没想到。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如果不从这上扎根，你搞一辈子都是没有根的东西啊！你搞得再好再漂亮，是假的，不是真的，不管用，你救不了这个社会。如果我上面暂时放下，我把这个根先扎好，管用。就像汤恩比博士一样，真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啊，真能够拯救世界啊，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真能做到啊。啊，我跟他们交流的时间虽然只有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是一个学校一个小时啊，对他们有启示啊。不从根本上下手，是你们的成就是儒学、道学、佛学。 啊，这个名词里头什么意思呢？知识不是智慧。啊，外国人的文字是从右到左看。啊，儒学、道学、佛学，我说我们中国的文字是跟它完全相反的。啊，我们是从左面向右看。啊，那中国看法呢？学儒、学道、学佛，意思不一样啊。学佛，释迦牟尼佛，要向他学习啊，学得跟他一样啊，就成佛了。学儒要学得跟孔子、孟子一样，学道要跟老子、庄子一样。你们想想，那唐恩罗斯说的，如果现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几个孔子，出现几个释迦牟尼，出现几个老庄，这世界有没有救？有救啊。那怎么？那要学佛、学儒、学道啊，单单搞儒学、道学、佛学不行，没用处。啊，要学儒、学佛、学道，要从根扎起，这扎根教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的。啊，中国几千年这个教学，这个教学是家庭负责任，不是国家。啊，家对于这个家学是非常重要。如果什么家里头如果不学，家就败了，这家破人亡啊！啊，所以家不能不学。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因果啊，这样家庭才能够团结，才能巩固，才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啊，这是中国最重视这个教学这样子来的。啊，我们都要懂得。所以每一个家都把人教好了。啊，中国这个社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太平盛世是这么来的。啊，中国的家对中国的社会贡献太大了。所以齐家就能治国。就是说你能把家管好，你就能够管理国家。啊，因为说国什么家的扩大。啊，是一个道理。所以中国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外国没有啊。啊，古代的帝王叫开阔取士，啊，就是用考试的方法，啊，你们来参加考试，从考试里面选拔人才，啊。作为这个国家公务人员管理这个国家。啊，所以那个根呢，教育的根呢是家里教出来的。啊，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就需要两个字。一个孝，一个廉。啊，孝对国家就能尽忠，对人民能负责，廉就不贪污。国家就要这两个字。 啊，从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一直到满清没有改变。世世代代国家要的人才，从你们家庭里面培训出来的，啊，来参加考试。啊，考试有等级，啊，也有三等，秀才、举人、进士。啊，好像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啊，县考秀才，这一县里头优秀的；省考举人。啊，过中央这进士。啊，只要考取这个学位，国家就有俸禄给你。啊，考取秀才，国家供养你了。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粮食，大概一个秀才啊，一年可以拿到将近100担的米，那你就很日子就很好过了。啊，以前俸禄多半是一粮食15。啊，你也可以卖钱，啊，你自己生活没问题。我们读经，读华严，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比华严还要精彩。啊，比华严经讲得更细更详细，啊，特别对我们生活，啊，极乐世界的生活，极乐世界学习的环境，真是超越一切诸佛刹土啊。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沉水相啊，莲花藏沉水相，众生闻者利益一切罪业，戒贫清净，这个功德太殊胜了啊！闻到这个相，烦恼习气都能够断掉啊，一切不善呢自然远离。再看下面，血山有相，这都是华严经上经文。血山是喜马拉雅山啊，名具足名相，若有众生修此相者，其心决定立住染住，跟前面的沉水相有同样的功德啊。底下说罗刹界中有相，名海藏，其相呢但为转轮王用啊，罗刹把这个香啊进贡给转轮圣王，若烧一丸呢，香气所熏，王及四君皆腾虚空，游之自在。这香有这么大的好处，这样殊胜的功德啊，香气所熏，转轮圣王跟他的军队啊，这个四军是古时候的，古时候有步兵啊，有骑兵啊，骑是马，有象啊，有大象啊，所以他有四军，有水军啊，水军像现在的海军一样。那么这四种军呢，都能够腾空，都能够升到虚空。啊，游是游行，止是停住。啊，它可以在空中 游行，也可以能在空中停住。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善法堂中有相，明相心庄严。若烧一丸，熏彼天众，普令发起念佛之心。善法堂是忉利天宫，忉利天王讲经说法的场所，叫善法堂。啊，为什么叫善法堂呢？忉利天主修十善业道，上品十善升天，就是升他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这个佛经上称为忉利天主。啊，所以人家的那里的标准上品十善。啊，相信庄严，天众啊，闻到这个相，都会发起念佛之心。念佛之心有什么好处？我们前面学过，不学过不知道啊。事出世间一切的善念，无过于念佛这一点。这一念叫纯善的，这一念的功德超过一切法门啊，超过一切修行啊，所以这个法确实叫难信之法啊，难信易信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不能不学。不学不知道名号功德的意义啊，学了之后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了无比殊胜。再往上去，夜摩天有相，明净藏心，若烧一丸呢，熏彼天众，莫不云集彼天王所，恭敬听闻王所说法。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启示，天王啊，国家领导人啊，领导人经常跟大家说法了，教学啊，与中国古谚语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我们在前朝，在前清看到当时开国的这些帝王，康熙、雍正、乾隆，他们自己讲经说法，也同时礼请高僧大德啊，儒释道三家大德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经常举办呢。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都来接受教育啊，所以他能有那么长的盛世啊，满清的盛世差不多有150年。鼎盛的时期这么长很难得啊，怎么造成的？ 教学造成，帝王好学啊，帝王奖励这些学术的人才。你看儒释道的高人都封为国师，啊，所以那一股讲学教学的风气从上到下啊，在佛法每一个小的寺庙庵堂都讲经啊，没有不讲经的啊，金蝉佛子没有啊，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记载啊。啊，金蝉佛子是佛教衰了，不讲经了，啊，这才慢慢兴起来。日本鸠山前首相，啊，邀请我到日本去讲了一次经，啊，虽然只有两个星期。有几位日本法师来听经啊，他们对我讲经非常重视，他说这是日本佛教史上的一桩大事啊，告诉我日本人在400年前大大小小庙里头都讲经啊，日本把讲经这桩事情疏忽了400年，中国200年，为什么疏忽呢？西洋文化进来了，日本人比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早啊，应该要早200年。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间接传过来的。啊，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民间保存的比中国好，你到日本民间能看到风俗习惯是什么时候啊？是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啊，日本人穿的衣服，那个衣服店叫五福店啊，我们在去买日本的服装的时候，五福店，五福什么？春秋时候吴越呀，吴国，吴国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吴国的首都就是现在的苏州，啊，那五福是中国的服装啊，不是日本的服装啊，所以到日本去一看，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全都是从中国全盘搬过去的啊，但是他们保存得很好啊，官方疏忽了啊，都市里变得大，农村里面还是保守的样子啊。那我们这次讲经在农村啊，仿佛是回到春秋时代一样啊，人民非常淳朴，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在日本复兴呢很容易，我觉得不困难啊，关键在政府啊，